那我们有了解那个丽丽卓伊丽，就是先梵文是巴拉阿瓦哈那，巴拉就是力量，阿瓦哈那很有意思，就是云还是带，云还是带，心王所愿有力量。这是我们的不好习惯。一切是顶用很有智慧，所以要一定要看很多次，在我们能够了解，那个弥勒菩萨的厉害。我们运行，就是新的过程，是靠力量。如果新的过程是靠力量，真言不会出来。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，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能够感到我们是用真言？因为我们所做的身业、口业、心业比较流利，不流利是因为没有正念，所以难怪我们不了解基金的境界的好处，所以你超越力量主义，你因为你有疗伤，你没有疗伤，你怎么可以超越用力量专心运行万所愿？没有这个道理。所以也一定要了解有真言，那我们所做的事情就会心会安住，因为有六力，我们动身体会比较流利，我们讲话会比较流利，不然乱。思想也是这样，如果没有真言，那都乱。我们想一件事情，都是想别的事情，那这样哪里能够寂静？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如果有，我们是用毅力，我们是用力气。运行转心万所愿，那个时候我们不是用真言，这个一定要了解。关键是在这里，用真言，那所有的心的活动会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有心的活动，才会有身体的活动，才会有口的活动。因为所有的心都是靠心，如果心不动，什么都不动。那心动用力量，那没有办法感到寂静。 信仰永贞年，我们才会了解基金的好处。这是一切是理论的道理。真言没有成熟，我们无法深入修行的过程。修行的过程就是心的清净化，不是别的意思。智也是心的清净化，观也是心的清净化。如果我们能够用知跟观的清净化的力量，我们才能够断烦恼。那因为修行人虽然有门，历历足矣。他有学问，他了解那个书的境界，然收出出路，不会安静，不会寂静，所以虽然不方便，他还是继续用功。如果他没有这样做呢，就他不会喜欢。打坐不会喜欢修行，你喜欢修行，因为你了解修行的好处。如果你不了解修行的好处，你是不喜欢修行，你不会有什么障碍，你就不会继续。这个叫做懈怠。这不是普通我们用的名称，所以佛教有特别的名称，懈怠不是懒惰，懈怠就是有翻译，因为有翻译，所以没有真言。发基金有一松，阿帕玛达，阿玛坦帕南帕玛达，玛丘努帕达，耶帕玛达，耶阿帕玛达，那米亚提，耶帕玛达，亚达玛达，很有意思，这个松，我特别喜欢。就是翻译，就是懈怠，是是的所以，是那个生是的生，不翻译是甘露的所以。那些没有翻译的人，就是不懈怠的人，他们不是翻译的人，就是有懈怠的人。虽然他们活的，他们已经死了。为修行，他们已经死了，因为修行的体就是清净的心。他们找不到什么清净的心，没有，因为这是懈怠，这是懒惰，不是普通的意思，就是跟修行有关系的意思。所以，北传佛教如果参考《即时论》，在《不生法》里面也是先说明。高息量就是懈怠，因为懈怠，所以不信，不信也在 背穿的佛教，阿毗达摩耶是说不相信，那怎么处理？当然是心，就是你有身结放心在修行的境界，这个是不懈怠。你不懈怠，你是因为你有法医，没有法医，那你就有不舒服，那就不管修行。我当然谁都平常不要不舒服，你打坐那会不舒服，当然。不过有一点执，有一点观，都是搞定。那你就虽然不舒服，你就会忍耐。如果没有什么知的基础、观的基础，你就不要忍耐，因为没有什么意思。为什么我喜欢可以的时候，我不喜欢不可以的时候，不要面对不可以的时候。所以爆掉，因为力量所以不会舒服，不了解没有学问，不了解，只有正念能够处理这个问题，爆掉不要休息。所以了想就是了解想，了解你这个用毅力。的心，你用力量专心往你的境界，你就不会寂静。没有办法，只是缘起。是如，没有别的，没有办法。所以，虽然你，历历，你从眉珠到灯珠，所以你的心在修行的境界有相续。如果心在修行的境界有相续，你开始感到，什么是正念？不然，没有办法感到。那第三阶段安住，梵文是 Avastapayati，阿瓦就是下，你能够让心下在你的修行的境界上面，在你的业处上面。为什么你能够这样做？因为你能够登住，因为你的心在这个业处上有相续。如果没有相续，你不会，没有相续，你也不会了解真言的好处。所以一直包。所以，你用真言，那你就不翻译；你不用真言，那你就翻译。为什么有真言？那不是因为罗汉，他不是因为他连续不断的用真言，我们不会这样做，所以我们还会死。什么是由于涅槃的情况，连续不断的用真言，所以不会起烦恼。有很多种说，可以的说，在禅定里面很可以的说，你不执着；有不可以的说，你能够忍耐， 不会用力气来推他，不要他，这是忍耐，忍耐苦。我们很难忍耐苦，因为没有修行。那因为心有真念，所以没有无明。没有无明，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平等，能够寂静？观点是在真念，有真念才能够感到依照佛法，什么是善法，什么是不善法。佛教的修行的过程，看。清净道论、即时论都是将依照善法的跟不善法的分别，依照佛法，如果你没有真念，你无法分别善法跟不善法，因为你无法分别善法跟不善法，你虽然。能够用念，那变成好像猫猫的念，抓什么东西？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没有那些条件。寂静的条件是什么？就是一切是比如讲很清楚。第一，国师，他是讲国师多善，就是错误。在修行的过程，就是懈怠，处理懈怠，叫心根信仰的心。教义、法义的义，需要精进，宣传法义，持力就是牙牙嘛，就是修修的意思。你修心，就是用身界安住在所缘；你修法义，练习才能够感到寂静的境界。就是静安，静安有很多很广的方面。平常是翻译顺业，干嘛念的顺业，玄奘翻译。不过里面也有拉呼达清，所以静安也有柔软，软也有知，虽然柔软还能够知，不弯曲。好，那时候能够练达，所以做刚才我有讲很流利，这是练达，那些都是静安，静安平常。我们是在阿毗达摩居士论教他顺业，干嘛念他？顺什么业？你的业，出的业。那，安住就是让心下在你的业处上，在你的所缘上，在你的心的所缘，就是发，结果安住什么情况？你心离开。 你的不净观的业处，自心的业处等等，我们可能明天要说明，依照一切是比如四种业处，五种净心的业处，五种相交业处，都能够用随便为修知还是观的过程，你能够保护你的心在你的业处上，所以你有真念。不过真念还有断，还你能够丢掉这个所缘。不过因为你安住，所以你马上能够拉心回来，不是用力气，现在已经没有离离左翼，因为你有疗想。所以你可以开始用身接触，不是用力量，不过用你的心性管理你所做的事情。所以你会有热忱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觉得你所做的事情没有什么结果，你不会有热忱，因为你开始感到啊，这个有意思啊，因为我的心比较流利啊，所以你对这个你所做的事情就是修心，就是放心在无分别所缘上，你有日忱，所以你丢掉你的所缘，你的业处，马上拉心回来，不用离足矣，一切是敌人，是用另外一个名称，用萨奇德拉阿瓦哈，阿瓦哈呢就是运带带心完所愿，用萨奇德拉，中有中间有断， 有监狱转， 有监狱 转 住，在。梵文其他就是空，中间还有空，空点。什么空点？你的一境心还没有成熟，所以还有 up and down。不过因为你的心已经有开始用念力的力量，你有出力携带，因为你的心有心一跟精进的力量，所以你会开始感到一点点，什么叫做静安？一点点，还不是很明显。所以不放你。不妨你叫做，虽然你的心离开你的所缘，你就不是用离离着意，你是用真言拉他回来。所以那个真言端就是十年，现在你要处理十年。现在还有十年，你忘记所缘，就是十年。不过这个十年不会继续长的时间，这是安住。 安住就是已经，你有这个真言的基础，没有这个所以真言的所以，你一直就是要有力量运行完所有。所以你在修行的过程很难感到快乐，没有什么快乐，只有苦。所以为什么修行？现在还没有真的快乐，不过已经可以感到自信。这个方法有意思，我的心能够安下来，所以已经有一点点快乐的味道，还不是很明显。结果你能够用日称管理你的修行。用日称就不懈怠，心丢，所以你马上拿它回来。那你这样练习，渐渐那个正念力量能够承受，那你就进住，Upasthapaya, upa 就是进。Upasthapaya, 你建立你的心在那个你的业处的附近，你的心有倾向跑掉，你马上能够注意到，所以你不让它完全跑掉。它有倾向跑掉，不过你不让它完全跑掉，在那个安住的情况，它还会变跑掉，不过你拉它回来。现在它离不开那个业处的附近，虽然还有 up and down，它离不开，所以现在才稳定。这还不是真的静安，不过已经靠近静安。在西藏，他们有告诉我，我不会看西藏话，西藏的那些先知，他们有讨论在第四圣主有没有静安，还是没有静安？有什么静安？维系的静安等等。那有静安，可能还不是那么明显。维系的静安，真的静安，要如第六心主才是真的静安。不过这里已经可以看到静安，因为。你在你的修行用热忱，真的谛提，一切是第五次说明，清净道路也是说明真念的提就是定，你能够定。你怎么知道你有真念？你叫阿毗达摩，因为你的心那个真念的相，你叫阿毗达摩。你的心在所缘，能没有震动？这是阿毗达摩，没有很明显的 up and down。所以它很有力，还是会有小 up and down，不过小小的。 所以心有静安，不过还不是很发达的静安。来修很发达的静安，要用真知的力量，真知的力量就是智慧的力量。即是如此说明，那个真念的体就是智慧，说明又不一样。不过当然也跟智慧有关系。因为真念也没有真念，那智慧也不会出来。不过智慧出来因为有定，所以两个说明没有错。不过真念的体依照阿毗达摩就是四念处，四念处的修行就是所有的解脱的所依基础，没有四念处不能够解脱，没有十年处不能够修三十七戒支。一切是毗卢耶是说修行是修相的修三十七戒支，这是修行。你怎么修三十七戒支如果你没有十年处？所以真言才能够分别相法跟不相法，你能够分别相法跟不相法，你才能够修上去，不然没有办法。所以修行的观点你说明它为是真言，能说明真念为智慧，还是真念为定，两个都有。不过心不震动，心不震动的就是强调定，因为心没有震动，所以你能够连续不断的记得你的左翼的所缘，不然你一下去就可以出现别的所缘，那你的心就跑到那边，那这是后知心。真言是来克服后知心，后知心是我们有说明那个枯根五个黑的石头的道理。如果心没有在内转，哪一个石头挑，你的心就跑到那边。不过一个石头挑，别的石头一直也有做生意，所以心乱。哪一个声音最明显？心包在哪一个所缘？属于哪一个所缘？如果声音明显，没有了，这个点子很快就有了。 一点快，换一个点子。 简单的说，全修行的过程都是在真念为所依，没有这个所依，不可以深入修行的过程。我们有说明，我们不是佛，因为我们的真念有断。我们变成佛，那真念没有断。现在如果修行有进步，那多半时间真念没有断；如果修行没有进步，那多半时间真念有断。道理是那么清楚，所以可以。检查自己，了解自己，你的修行有多么进步？反正依照一切是理论，心如果它有念力，那你就处理第二过失，就是生念。十年是第二过失，第一过失你要处理就是懈怠，就是翻译。你有处理翻译，你才能够处理第二过失，第二障碍在修行的过程，那就是10年。现在你的心练习不断的留在修行的境界的附近，它离不开修行的境界的附近，所以它有定。不过，它的静安还不是很明显，为什么？这个也，一切是理论，很有智慧。因为定，如果没有被智慧保护，那是什么情况？定就是身的心，对不对？用了佛教的道理。它就是靠近南传佛教是讲有分歧，北传佛教是讲阿赖耶，阿赖耶是所有的心的过程的所依，如果没有这个所依，那怎么说明我们还能够记得过去的境界？怎么说明？虽然心是，刹那生灭，它还有相续，所以我们现在跟过去是不一样，也不是不一样，也不是不一样，这是佛教的深度。如果要了解缘起，一定要思维，不一。过去跟现在不一，现在跟未来不一，这是缘起，不可思议，无法了解。如果没有修行，无法了解。全部都是不一。我们年轻的时候跟现在不一，未来也不一，联系不断的不一，这是佛教。因果。不一样也不会完全不一样， 那虽然我们练习不断的在这个过程，我们看不到，所以我们执着依照一切是别人执着什么，执着自心，这个自心的执着是非常微细。放不下，来能够放下，第一磨练就是真言。那真言在什么境界练习？就是在无分别影响，在分别影响很难，如果所以有定才能够观，如是观，如是观就是这个不依不依因果不可思议，这是无常。因不是果，果不是因，不过他们还不是，是不能够分开的。所以真言那么重要。那如果信真言的题就是定。在定的情况，如果没有智慧，真知还没有成熟，那心都沉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是靠近心的所依。在心的所依长我们的种子，新的种子，依照一切是理论为是，全部我们的经验是在新的种子。心动它的因就是种子。那现在我们有真念，所以能够分别想法跟不想法，这是智慧。所以因为开始有智慧，所以能够克服烦恼，所以下个现在请法师切在就是这个过程。那你写那个旧中新书，新书小书。积极。心一定心，然后三昧。这个一切是理论是讲特别详细， 可以配合跟清净道论的道理讲得很好，非常有智慧，有真言。在为什么我们能够分别善法跟不善法？什么是最重要的善法？心静静，对不对？定智慧，那谁挑他们比的正念？所以正念是在中间，如果没有正念，那那些想法都不会平等，不可能。想法不平等，所以没有真知，没有智慧。智慧没有成熟，所以你是用太多用功，太多努力，太多精进，心不安，挑剔。你是用定，不过没有智慧，智慧没有成熟，你不用配合智慧跟精进，那心就沉，对不对？你有信心，如果你没有配合跟智慧，那也是挑剔，对不对？没有智慧的信心。你有智慧，你没有悲和肯定，你没有悲和跟真念，那什么情况？那你的心有继续在多多寻思，那乱不会寂静，那谁能够调他们寂静？只有正念，正念的力量。有正念，那静静可以如发静静；有正念，心会如发心；有正念，智慧可以如发智慧。有真念，精进也会如法精进。如法精进是靠思念处，因为所以在学觉知的过程，先有思念处，再会有思真进，对不对？思真进就是来保护你的真念。这样在修行能够进步，这是正念的重要。那挑顺梵文是 Dhammayate， 就是正福，你征服所有的比较烦恼，有 瑕疵烦恼、中品烦恼、相品烦恼，相品就是维系的烦恼跟粗的烦恼。你用挑选，那已经没有粗的烦恼。没有粗的烦恼，那在心能够寂静。你有粗的烦恼，心不能够真的寂静，所以那个静安怀还不会很明显。你得到寂静的境界，你得到寂静静安会承受，所以修行变成很舒服。因为你不然所有的瑕品、中品烦恼出现，只有最维系的相品烦恼，他们已经不会真的干扰你的寂静。所以你能够，你的心有观念可以放松，为什么？因为真知的力量变成很明显，真知就不允许烦恼变成明显。没有真知，烦恼还会明显；有真知，烦恼不会明显。现在你去挑顺，所以烦恼已经不会明显，所以请安继续，很舒服，可以打坐很久。虽然身体不舒服，心有快乐，继续在快乐里面，所以你能够忍耐身体的不方便。怎么忍耐身体的不方便？就是直观身体很不方便，越老越清楚，身体非常不方便。那怎么面对这个不方便？只有一个方便，就是直观。因为直，你虽然身体不方便，你的无分别影响很明显，所以你能够忍耐那些身体的感觉在后面，在前面就是你的无分别影响。还是这里也是分别影响，因为所以在寂静的境界，你能够配合有分别影响跟无分别影响。如果心还不够寂静，很难做，做不到。为什么？因为修行的所缘还会不明显，在进入你已经连续不断的住在你的修行的境界，不过因为你有定，心还会有沉的倾向， 所以很多那些想会出现，好像做梦一样，对不对？你会感觉还是会感觉蛮舒服，不过修行的境界不明显。我在指导长修的过程，我有碰到一些修行人，他们可以打坐很久，几个小时不断的，他们可以打坐，他们也可以专注在修行的境界。不过，如果是呼吸，他们能够专注，觉得很舒服。不过，因为修行的境界不明显，所以也不是止，也不是观，只是坐在那边很舒服。那他们会想，他们很了不起，他们修行有进步，因为我比较舒服，几乎看不到身体。不过这个不是，也不是止，也不是观。心还是有沉的，虽然你不离开所缘，你还是可以感到你在呼吸，你的所缘不明显。那你怎么能够真的了解什么是寂静？在寂静的境界，修行已经调所缘很明显。所以因为所缘很明显，那个维系的手也很明显，所以心也维系，一定要了解他们的相互的关系。如果所缘不是维系，手不会维系，如果手不是维系，心也不是维系。心很维系，在他能够分别很清楚，想法跟不想法，得靠忍念，它是调所有的心的功德平等。那这样可以继续在清安的境界。清安的境界是依照一切是底论，是悲和萨玛达品跟毗巴沙那品在一起，如深入断烦恼的过程。那修行是为断烦恼，所以来能够断烦恼，你先要了解烦恼。那在思维无分别所缘，第一烦恼，第一果实就是邪贪，第二果实就是思念，第三果实就是真念。没有真念，真念不够，因为真念不够，你无法挑顺，你无法用力量克服，梵文是克服，克服无开。一切是底论，依照一切是底论，后来这也是一切是底论的影响， 悲传佛教归纳五戒为性善跟调，性善你要用什么？切到哪？用那个吃，对不对 ？Will。如果有 will， 你才能够居心，所以依照一切是，比如你是用居想，居收的居，这样在心不会沉。吉祥业用清净道论的道理，你不能够用吉祥，如果你不用精进，你不用自发，就是智慧，就是真知，你不用喜，就是快乐，你有快乐在你的境界，你有智慧在你的境界，你有精进在你的境界，你才能够用居相，不然你的心沉。这个清净道论的道理很好，背后跟瑜伽师弟们说这样的道理。那这样你的心不会沉，因为你用意志 will 不会在这里，就是你用智慧分别，你用精进，你欢喜你的境界，你对你的境界有热忱，所以你能够居心，不让它沉。那如果调有调剂，那你能够，你怎么办？你一定要舍，不过舍也，舍的条件是定，你不能够舍，如果你没有定，这是佛教的智慧。我要舍不是真的舍，你要用定冰淡，安住现在所有冰淡，你才能够舍。所以舍的条件是定，定的条件是静安，没有静安你怎么，你没有定，没有定你不会舍，你怎么能够这样做？因为你的真念很有力量，所以你的真知能够挑顺来处理所有的下品跟中品烦恼，烦恼变成那个嗔的镜像跟调的倾向变成非常微细，所以心很寂静，心很寂静你能够忍耐，心不寂静你要忍耐你很难忍耐。你可以忍耐什么？你可以忍耐不可以的时候，为什么你能够忍呢？因为在定里面有智慧，在智慧里面有定。不过来能够了解这个道理，心要寂静，如果不寂静你不会了解这个道理。 那以严苛的说，依照清净道论，清净道论的逐渐，你只能够悲和定跟观。如果你的所愿是解脱的所愿，空无相无缘，严苛的说没有错，就是这样。因为这样才能够断而断烦恼。不过来，如这个国家你需要这个条件，就是基金。那在基金的境界，如果如是阿毗达摩论是说明，你能够学心不动，就是什么的心动，就是 vipassana， 所以你可以配合定跟观断而断。那今天到这里为止，我们明天就继续讲，这是一切是第五的很重要的方面。我们了解那个定的磨练，那就比较容易了解观的过程。怎么修？定跟观双修，怎么乐？定跟观双修，那一切是谛论很有意思，因为弥勒佛是说明修行的过程靠唯识的道理。唯识的道理是说明什么？阿拉耶，唯识的道理是说明阿拉耶。阿拉耶是来说明什么？法执。我们有阿拉耶，因为我们有法执。法执是说明，了解法执就是了解无二法。所以虽然一切是谛论，是讲声闻的过程，他还是讲这个声闻的过程，从唯识的角度来看，唯识的角度严苛的说，就是靠法执，了解法执，了解法执才能够成佛，无上佛。所以跟寂寞若很有关系，声闻的修行的了解是菩萨了解的基础，还在声闻的了解要加一些道理。什么道理？那空的道理。空的道理就是强调法无我，了解法执。那今天到这里为止。阿弥陀佛，我们回向。今天是有法力人的。耶达瓦达迦阿梅三帕达布尼三帕达萨贝德瓦阿努摩丹图